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好啦，咁咧就後邊呢個咧就講得清楚少少啦，但係由於嗰個所謂嗰啲太多 terms 啦，咁我哋只能夠咧就重簡係嘛？因為大家聽落咧就覺得一嚿雲咁樣噶啦嚇，而且甚至可能我哋講到一嚿雲咁。咁簡單嚟講，佢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就個飛碟個底部嗰度咧有一個引力嘅裝置，咁呢個咧，咁但係點產生呢個引力嘅場咧，同埋呢種咩即係力量咧？就佢話跟住上面咧有一個反應器嘅， 嗯。 咁呢個反應係咩呢？就係反物質嘅反物質嘅反應器。 嗯 哼。咁個古仔係點咧？就話咧，佢哋點樣即係用個有咩燃料可以令到產生呢種咁嘅引力咧？就嚟自一種係叫做115嘅元素。咁呢種元素咧喺1989年嘅時候咧，事實上未發現嘅。 嗯。 但係可以從嗰個元素嘅周期表入邊咧。去推算到將來會有呢樣嘢，咁、我解釋下，即係嗰個元素周期表啦。譬如一，咁就只有一粒嘅電子同埋對應一粒嘅呢個正子，嚇、proton， 咁咧就係氫氣，咁跟住氦氣就兩粒啦，兩粒意思係兩粒電子、就兩粒嘅呢個正子嚇 proton 嚇。咁喺呢個元素入邊咧，有所謂嘅同位素嘅。同位素意思咩咧？就係加粒中子入去。 嗯。 咁佢重咗，但係對嗰個正負極嗰度係冇咩嘅。 嗯。 所以咧就有即係水有重水啦。重水意思就係你而家飲啲水，而家唔係重水啦，會飲死人噶嘛。就係佢係同一個元素嚟嘅，但係加咗一啲嘅中子入去，佢重咗，不過嗰、那個。即係電荷或者其他嘅性質係冇改變到嘅嚇，咁、咧我哋個元素周期表係一路加上去嘅，咁初頭就係氣體啦，咁重少即係一路加上去嘅時候就變咗液體啦，再加上嚟就變咗金屬啦，咁、最重喺我哋自然界入邊揾到係咩咧？就92，就係應該就係嗰、那個如果冇記錯應該有啊。咁你呢度都見嘅嚇， 我就找翻佢出嚟。 係啦，如果再重少少，咁係點做出嚟咧？就唔係透過我哋喺譬如我哋即係掘礦啊，或者我哋再提煉下嗰啲，係要我哋自己喺實驗室做落去。咁、個原理係咩咧？就係、譬如即係大家有儲物箱啊嘛。個儲物箱可以擺到幾多入去咧？如果我擺一件入去嘅話咧，咁呢個就氫氣啦。再加兩件咁啊，氦氣啦。咁但係個儲物箱本身有個空間限制噶嘛、你越塞得入去，咁咪要用力咧。譬如即係你去旅行嗰時候，你用嗰、那個行李夾都係噶嘛。你塞好多嘢，你咪用力夾曬佢入邊。咁你跟住即係冚咗個行李箱個蓋嘅。咁你用力呢下就其實等於你入，即係而家你用緊嗰、那個一啲嘅能源，將一啲嘅這個 proton 的正子打入去這個原子核入邊，係啊，令到它穩定了。咁逢親過咗，即係到咗呢、這個即係末期嘅時候咧，啲金屬係越嚟越穩定嘅。所以打入去之後咧，其實佢係好容易就分裂㗎啦。好容易釋出輻射啊！即係如果睇居里夫人嗰個，你就知啦。咁所以如果去到115嘅話咧，咁我哋所謂嗰個常識嘅理解咧，就係佢極度不穩定，同埋佢會產生極高能量嘅輻射嘅。咁啊，霍納塞嗰個解釋就係話咧，佢如果去到115嘅話咧，佢係一個金屬嘅話咧，只要打啲光子入去，佢就會變成116。佢一去到116嘅話咧，即係呢種元素嘅話咧，佢就會產生一啲反物質出嚟。就會形成了一個反應器的現象。 咁我具體細節我唔講啦，亦都啱唔啱我亦都唔敢講，因為就算你而家攞最尖端嘅物流家嚟講，佢都唔敢確認或者否認，即係佢知道佢多數會否認呢樣嘢，但係完全否認個可能性咧，咁你就睇下個實證上面係有冇人試過。 嗯， 而事實上以反物質作為推進器呢個咧，喺美國太空總署入邊係有嘅。 嗯， 是有呢、這個概念，咁究竟係佢學自外星人定佢自己諗出嚟咧？咁呢個就大家慢慢去諗啦嚇。咁簡單嚟講咧，就係佢有咗呢種即係嘅反物質嘅之後咧，佢就可以構成咗後邊下邊嗰個所謂 gravity amplification 啦，即係將嗰個引力擴大咗，繼而就扭曲咗嗰個時空，咁佢跟住咧就可以即係呢度去嗰度去啦咁樣。咁、那個古仔就咁樣嘅。咁佢講嗰時，頭先我哋講過就係佢講嗰時就未有呢個185。但是呢就有兩個現象我們可以講的，就是他剛才講的時候未有，但是如果稍微有少少化學的認識的話、一定估到將來會有。 我現在已經印證，不是已經有了115 有了，有了， 就是 UUP 的嘛，就是我現在看那個表。 UUP 是怎麼來的呢？讀歌花呢就 Un-Un-Pentium，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那個名字就來自法文的、Un-Un 就是11 Pentium，咁大家以前都用過 Pentium 嘅呢個 CPU 啦，咁係解五咁解嘛，所以 Un-Un Pentium 咧就115，咁跟住落嚟嗰啲咧都係用呢個方法去講嘅，但係呢個係當嗰個未揾到嗰時候，即係未確認到、未做到出嚟嗰時候， 即係佢當年嗰時候都仲未人揾到出嚟， 提煉緊時咧，即係喺一個即係實驗階段咧，先用呢個名。咁到近年咧，就由於呢個元素咧就俾呢個莫斯，即係蘇俄羅斯嘅一間lab 咧，一個實驗室做出嚟，咁就叫，所以而家叫做 Moscovium。咁我唔知道中文名係咩啦，嚇、即係總之一個金加一個 俄羅斯名嚟嘅喎， 莫斯科嘛，佢就話咧，即係呢個元素本身咧就係呢啲飛船、呢啲飛碟啊，佢嘅原料嘅地方嚟。好啦，咁呢度係吹水啦。但真正影響到個現實生活是什麼呢？他暗示他講過，聯邦調即係呢個美國政府擁有幾百磅呢一個 呢種元素， 115喺度， 115元素， 115呢個元素。咁換言之咧，就係500磅啦。如果佢講呢個啊，咁換言之咧，就係佢跟住早落嚟嘅時候咧。就是美國政府有這種能力 去做回這隻飛碟出來， 可以飛越時空的一個飛人去的 了。但是呢對於他來說呢，他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近年的生意呢、就跟這些有關的，就是做這些原料的買賣。是的，就 他是被捕過的，就是去拉他、他拉他就有官方和他自己的理由。官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賣緊違禁品，即是他賣緊一些就是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是被列为是一些 不能够 立短买卖的东西。具体 罪名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在美国道就是有些罪名，就是你不是所有东西你都即是原料你都賣得的样。咁呢就这些原料呢其实个辐射性很高的。就所以一般你買呢，如果譬如話你而家走去呢、這個即係Amazon， 唔係 Amazon 啦，我唔知仲有冇人喺 eBay 買啦。舉個例啦，譬如話我喺 eBay， 而家我要買一嚿嘅咩呢？Uranium 係 有，咁係咪得唔得咧？咁原來佢好似佢間公司得嘅喎，我唔知其他公司得唔得啦。即係你真係可以走去間公司就係問咧，就係、是。即係你可唔可以買啊？嗱，後邊嗰個標題咧就係咁樣嘅。佢話咧，點解呢個聯邦調查局走去搜查佢屋企咧？就因為咧佢屋企擁有呢個51區嘅外星人嘅原料。咁呢個原星外所謂外星人嘅推進器原料就係115呢個元素嚟嘅嚇。咁如果你買嘅話咧，其實你要一個即係好安全、好穩陣嘅裝置咧，就裝咗呢一個。咁嘅元素落去嘅，咁啊幾圖嗱，你先頭有冇睇過呢個居里夫人啊？ 有，梗係有啦。 佢每晚瞓嗰陣時會做啲咩嘢 咧？咪揸住嗰個有嗰、那個元素嚟去 瞓覺，即 係瞓。嗰個光喺度深深吸引住佢啊嘛。 係啊，咁其實嗰套戲咧就咁樣嘅。咁我諗呢啲真事咧，就係佢因為佢對呢個雷啊，佢。 他們找到在這個自然界裡面一種金屬可以產生個自然的輻射，他們很有興趣。 嗯， 有興趣到他每天睡之前都要看一看，跟住攬住嚟瞓覺嘅。 因為當時都冇咁多個知識嘅，即係嗰啲輻射嘅知識咧， 係啊， 唔係太多嘅。 咁佢跟住 即係講有害嘅個物料，自己都唔係話咁認證到嘅。 係啊，咁跟住佢即係會點咧？就生 cancer 咯。 嗯哼， 係。咁佢就血癌啦。 嗯哼。 咁所以咧，佢就有呢種咁嘅原料，即係呢種咁嘅元素買賣嘅時候咧。即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一定要嗰個輻射防輻射嗰個裝置一定要好好穩陣啦， 嚇， 同埋嗰個數量一定係咩啦？ 啊，唔能夠用嗰啲外賣嘅膠袋咁樣就算啦，咁樣。 即係唔可以話 呢啲有元素嘅一樣咁有危險性啊。 係啦，嗱，咁佢冇講到佢呢樣，佢冇講到話咧，佢有冇呢樣嘢，但係佢暗示佢自己有。 嗯， 嚇，佢一路都冇講話我有冇有定冇嘅，有人問佢都唔講。他講了兩樣，第一樣嘢就係個政府有，第二樣嘢可能其他人都有。咁咧，佢就話咧，因為咁樣嘅時候咧，所以咧佢聯邦調查局不斷去騷擾佢間公司。咁事實上咧，有個記錄咧就係有個人偷佢買嘢之後死咗。咁死咗之後咧，嗰個狀況咧就好似啲人中毒咁啊。咁呢個中毒就係。阿基督都記得就有個俄羅斯前特工就喺英國， 佢兩父女啊嘛。 唔止，我哋講過啦，仲有之前一個就係一個特工嚟噶嘛，就係佢爆咗料之後，佢跟住就喺倫敦一間壽司鋪食咗嘢之後，跟住就一個中毒嘅現象。咁原來佢坐 大新聞嚟㗎，嗰個係。 係啊。 嗯。 所以咧，有啲人就懷疑就係其實佢賣呢間公司係咪賣呢啲咁嘅 有毒嘅元素？ 有毒的元素俾其他人咯， 咁 原來咧就我發覺咧，原來呢個世界真係一樣米百養百樣咯。原來有啲人係中意收集呢啲同位素嘅金屬嘅喎，係嚇，即係有種咁嘅興趣喺度喎。所以咧佢有生意點樣咧？就係啲人話啊，我要邊個同位素嘅，咁我就跟住即係買落嚟啦。咁跟住就喺屋企做 collection 咁樣。咁佢嘅講法係咩咧？就係話。在这个外星人的星球里面呢这个115个元素呢、是随便就可以掘出来的。 很普遍。 很普遍的。所以他就用了来做这个就是 飞碟。 飞碟的推进的原料这 样。 但是呢对于在地球现在我们就是说去炼到制炼到这只115是怎样呢它是稍纵即逝的。因为它极度不稳定的。佢可能講緊係唔知幾多個微秒之後咧，佢跟住就散咗噶啦，就變咗即係一啲另外一啲元素而跟分裂，跟住變咗樣，其中一啲嘢有好強嘅放射性出嚟嘅。所以到依家咧，即係呢個115呢個問題咧，到依家喺傳統即係、就是、我哋正統我哋主流嘅物理學入邊咧，係覺得冇可能嘅。就係、是、你根本你都揾唔到一隻咁嘅元素俾我見到。就算做出嚟啦，我人工做到出嚟咧。佢一做出嚟，佢就即刻散嘅， 稍信即逝， 即逝噶啦。咁點可能做到佢港入邊嗰只元素咧？咁樣嚇。 咁而且呢、這個咪去到嗰、那個咧，即係115啊，或者打號嗰啲元素咧，都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 做到好多噶啦，而家115、116、117、118， 應該120都去到噶啦，已經係啦。118就咪已經定咗名點啦嚇，應該好似係去到120噶啦。咁啊，佢做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就係佢有部分呢一種咁嘅新嘅一製造嘅元素咧，佢一製造咗出嚟咧，其實成個嗰個空間嘅物理啊，承載唔到佢啊。 係啊。 誒佢唔係燒佢唔係煙消雲散咗啊！唔知佢跌咗去邊啊？呢個係最擔心嘅，因為前嗰排我哋都有講過加速器啊，即係製造嗰啲想製造上帝的粒子啊嘛。而家唔再提啊，何解咧？就因為我諗佢製造出嚟嗰啲物質咧，自己係駕馭唔到佢啊，或者做咗出嚟嗰時佢即刻唔知去咗邊啊嚇。咁啊有呢啲情況出嚟嘅嚇，咁樣就所以危險嘅物質嚟嘅 係。係啊，所以嗱，而家兩部分，有一部分咧就係、是，咦？我哋喺嗰個新聞入邊，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即係近乎確認咗有呢啲所謂飛碟嘅現象啦。係，甚至可能真係有一隻咁嘅船啦。但係喺個物理學入邊咧， 我哋未接受到佢呢種解釋， 即係覺得好匪夷所思啊！有呢種元素，做咗個機器出嚟添。 係啊，就算有呢種機器出，咁面對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哋點樣去即係追查嗰個真相咧？咁樣 嚇。 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其實大家唔需要太急嘅嚇，因為咧佢人仲喺度啦，六十歲啫，仲有大把時間啦嚇。如果佢講大話咧，就必遭天譴啦。如果佢講係真話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消化呢個現象咧，就係另外一回事嚟咯嚇。咁但係咧就近年咧，佢其實會做緊一樣嘢咧，都對我哋有一定嘅一個嘅啟示嘅嚇。咁究竟係咩咧？咁我下一節翻嚟講啦。